光说一切是出世间圣善法故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刹帝利大祖、婆罗门大祖、长者大祖、居士大祖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大王众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都士多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梵众天、梵辅天、梵慧天、大梵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极光净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现天、善见天、色究竟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际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苦圣地、极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是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是摄可得。 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五眼、六神通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欲留、欲来、不还、阿罗汉，即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欲来相、欲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独觉，即独觉菩提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行，实是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实是可得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斩不周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五神通，于以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他读诵，若转书写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可以过。乔使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，声闻种性不得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声闻正性离生，得欲留果、得欲来果、得不还果、得阿罗汉果。独觉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独觉正性离生，见此正得独觉菩提。菩萨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菩萨正性离生，见此修行诸菩萨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乔使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法者，所谓不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、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

四净虑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五眼、六神通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欲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，即欲留相、欲留果、依来相、依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独觉及独觉菩提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行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十摄可得。卷第132。